所谓英雄莫问出处，无论的出身是怎么样，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个是我们看电视片集看电影经常听到的说话。我们的出身对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有影响呢？当我们今天看第四位的士师耶弗他的时候，在经文去记载关于这个的士师，即是这个的领袖的事迹的时候，在的篇幅里面和他去介绍记载其他的士师，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他讲很多他的出身。至于他跟人打仗的经文只剩两节，而讲耶弗他一个最多人讲的就是他做了一个很愚昧的许愿。所以我们今天去看耶弗他的时候，其实关于他的记载都是在十一章第一节就已经讲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你要翻开你的手机。十一章第一节他去讲耶弗他，就是介绍耶弗他。这里没有的，是十一章第一节。如果你找到的话跟我一起读好不好？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耶弗他，这个名字真的没什么人用的，好像你尽量记下去，这个叫做耶弗他。他是一个什么人呢？圣经就用了两句说话去介绍他。第一，介绍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这句说话同样都介绍了基甸的，他是威武的英雄，这个是指他在军事上面的才干，是讲他打仗的能力，或者呢是他打交的能力。但是第二句就是说他是妓女的儿子。整张圣经从十一章去到十二章都是去讲紧他的出身是影响到他的，如果我用士师是一个的侍奉的话呢，是影响他的侍奉。他是大能的勇士，十一章十二章要去描述他打仗的能力的经文是真的很少的。他真真正正他帮以色列人去解决亚扪人的那个的威胁，就只得回两节的经文，就是在32节和33节。圣经就是说，他说耶弗他就去亚扪人那里去与他们争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在哪里啊？从阿罗尔去到米利，直到阿比勒基拉明，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扪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就是这样了，没有说的，就是证明他就是一个的战士，他是大能的勇士。但是在十一章有40节的经文，在十二章有15节的经文，他讲关于耶弗他的什么呢？就是讲他自己的出身，讲他为什么他会做了这个的士师。而最重要的那段经文，我们读经的经文， 就是他为什么会去讲了一个许了一个的愿，那个呢我们说是一个很蠢的一个的愿。我们看看他的出身。第二节，基列，基列是他的爸，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第三节，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就住了在陀柏地，有一些的匪徒到他们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好像黑社会那样呢，即是或者逼上梁山，有个帮派就在陀柏地这里。他是妓女的儿子，即是说呢耶弗他的妈是跟基列是 有警棍的，但是他妈又不是正室，所以耶弗他是一个私生子来的。而他有可能呢就是都是即是大即是几即是大哥啊咁样嚟㗎啦。佢但係呢当佢其他嗰啲嘅儿嗰啲嘅兄弟，即係话基列佢一爸另外一个嘅太太，嗰、那个可能係正式嘅太太，嗰啲嘅仔女呢长大咗之后呢就赶咗耶弗他走，因为唔想佢同我哋争家产。咁耶弗他呢就走咗去一个地方，就是陀柏，陀柏这个是外邦人的地方，不是以色列人的地方，这个就是他的出身了。那私生子我们在今天在美国社会里面都很平常、美国那些家庭即是、讲得难听一点即是很乱的嘛，是不是，即是有两个阿爸两个阿妈，即是自己的弟弟妹啊，或者兄弟姊妹都是不同阿爸阿妈生的，很平常会发生的，这些仔女去学校就知道了。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不是这样的嘛， 你不是正室生的，那你就是一个野仔啦、又没有家庭的地位。如果我们用一个心理学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的生活啦，他有没有父爱呢？不知道。他有没有母爱呢？不知道。但是他的童年生活开不开心呢？被自己的兄弟姊妹去排挤都不会开心啦。还要 他大过了的时候，他要被赶出家门，要离开他自己的家庭，这个就是耶弗他了。其实应该讲多一些，就是他的童年阴影。昨天你们讲个 peer counseling 是不是？其实应该叫师母来讲就差不多了。这些这样的人，这样的 profile， 他会有什么的性格呢？是不是自卑呢？他会讲什么说话呢？是不是经常讲有没有搞错呢？他很明显他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来的，他是要去找一些东西去证明他自己的，他就是要不断要去证明他自己是得的。但是这样的人呢，他就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一个领袖，他成为一个领袖是人叫他出来做的。即是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在主要的事师里面，我们说或多或少即是找了一个领袖去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那那个人呢就应该是有神的呼召啦，是神去兴起他啦，是神即是 有咁样嘅，即系有个嘅图章话，好啦，我俾你做啦咁样样。但系我哋睇唔到耶弗他系有神去叫佢去做一个嘅领袖，冇神冇叫佢做士师嘅，唔系神揾佢嘅，系边一个揾佢呢？就是在第四节的时候，是基列这个地方那些的长老去找他的。就是过了些日子，第四节他说亚扪人去攻打以色列，亚扪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去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弗他回来，对耶弗他说，请你来作我的元，作我们的元帅，我们可以与亚扪人争战。是不是神叫他做的？不是，是基列的长老叫他做的。所以长老很有权的，可以找人打仗的。基列有没有答应去做这个元帅呢？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我相信你都会这样说，可能他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来赴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患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啊？OK， 基列的长老回答说，耶弗他，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扪人争战，你可以作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弗他对耶弗他就说了，对他的长老讲，他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扪人争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作你们的领袖么？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呢？那班的长老去到陀伯地请耶弗他回来，是希望他做一个元帅，就是一个指挥官，就是一个将军。那个将军打完仗之后他就会被革职的了，但是现在他讨价还价之后呢，长老就告诉他，你可以做我们的首领，你可以管治我们。耶弗他就说，是不是如果打完仗之后我真的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呢？这个就是耶弗他了，他希望想到的就是多一点的。你现在找我去做事，是不是真的呢？你告诉我，你说叫我做领袖，你是不是真的会给个领袖我做呢？在以色列人受到亚扪人和非利士人的攻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向神呼求，他说，神啊，我们很惨啊，你帮我吧，你帮我吧，你帮我吧。神有没有帮他们呢？神没有帮他们。为什么？在第十章第十三节，神他自己这么说的，他说，你们竟然离弃我去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让那些神去救你自己吧。你已经跟了第二个神，现在你有难的时候你就去求我，我不会帮你的。你既然拜那些神，你找那些神帮你，所以我不帮你。神没有说到要帮他们。所以去到最尾的时候，第十八节，十章十八节，他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相遇说，谁能先去攻打亚扪人，谁就可以作基列一切居民的首领。现在这个水浸眼眉，我们已经很危难了，哪一个可以去解救到的话，就做我们的首领吧。所以就去找耶弗他。所以他不是神找他的，是基列的人去找他做这个首领。但是在记载耶弗他的一个事件当中， 最令到我哋即系要好多人去讲嘅嗰段嘅经文系咩咧？就系佢要献祭嗰段嘅经文。佢献祭嗰段经文系点样样嘅咧？我哋喺读嘅经文里边有读咗，就系喺第三十一节嗰度，或者就从嚟三十节开始，就系当佢要打仗嘅时候，耶弗他佢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个许愿是什么呢？你若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我 就必归你，我也将他献上为燔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这段经文，难解经文，你又是你再看一次，这个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的许愿来的。他说如果你给我平平安安从亚扪人的征战里面回来的时候，他说我回到家的时候，哪一个是第一个从我家门口里面出来去迎接我的，无论什么人，我要将他献成为燔祭给你。你读过利未记是吗？又是 Jacob 是吗？燔祭是什么呢？在五个祭礼里面，燔祭是一个完全献上的祭来的。无论你一个是牛啊、是羊啊、是鸽子也好，是将它即切了之后、劏了之后放在坛上面，是全部烧晒去献给神的。这个就是燔祭，是一个完全的祭。 OK， 我们要问几个的问题。在这个的许愿里面，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很愚昧的一个的许愿。我们问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耶弗他要许愿？如果我打赢仗，我就献祭给你。OK， 这样是吗？我要问就是，是不是耶弗他他觉得他自己会打不赢呢？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全部都是靠估的。OK， 第一章第一节，他是大能的勇士。第一章当他们没有人的时候，那班的在个城里面最高的那个的政府的官员，就是班长老，是不是他们知道有一个人可以救我们？虽然那个人就去了这个的外邦人的地方，但是只有他可以救我们。哪一个？耶弗他。所以耶弗他他是一个的军事的将领，他是有能力可以去打倒的。但是你明白了，如果他是一个不嬲都是一个很熟灵的一个的人的时候呢，他去即是去许愿，他要去还愿，他要献祭，他要祈求神呢，是很正路的。那个从来都不看圣经的，然后就说我要去奉献传道，你真的想想都不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为什么无端端他要拉埋神落水呢？会不会这个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希望可以拿些财呢？即是如果牧师跟你说的话，我下个礼拜我就去即是英国我去做短宣啊，咁样。如果我去那个短宣那里呢，我带了有十个人信主，我回到来一定开个感恩会的。好不好这么做？带人信主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我开个感恩会 要去炫耀哪一个？即是不是说即不可以，我们要感恩的祈祷，我们都感恩啦，是不是？我做的就是感恩啦。但是 在这个情况里面，他将神拉了水，如果我平安回来，我见到哪一个，我就将他献为燔祭给你。 他是要满足，是不是要满足神？是不是神要他有一个的献祭？是不是那班的领袖要他一个的献祭？还是这个是他自己 是要满足他自己的一个的欲望？就是你不要说 我不靠神，我靠神的， 我都有一些属灵 的情操在里面的，我都用一点的宗教呢在我这个争战的里面的。所以我回来的时候，你们的长老说了我可以做你们的首领的，你不要说 我只是靠我自己铺蛮力的，我有靠神的，我虽然 我做一些跟宗教有关系的事，我拿了个神牌不等于我是一个属灵的人，我做了一些所谓献祭，我履行了一个的宗教的义务，不等于我就是满足了神他自己的心意。神有没有叫你做这件事呢？第二个问题，从我家出来，无论是哪一个人，我都要将他献上成为一个的燔祭。如果耶弗他他所讲的就好像我们这本中文圣经的翻译，就是什么人我都献上的话，他就非常之差，他是非常之不熟圣经，也都非常之不明白神他自己的需要。从来从摩西的经卷里面没有一道话给我们听我们要献人祭的。如果这个是耶弗他的话，所以是不可能。有另外一些圣经的翻译，他不是故意要避开，而是在原文里面说，无论我们见到什么，在我家里面无论出现什么，我都会将它献上成为燔祭。会不会其实耶弗他是在想他家里养那些牛啊，那些羊啊，那些鸡啊会出来呢？有些圣经学者就说，以前那些屋所谓的四合院这样，门口呢就是有一些呢是给那些动物呢他们居住的，所以有可能呢他回来的时候突然间那只羊啊，即是突然间一声吹来之后，哦，这个就献这只啦，这样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说无论是哪一个出来迎接我的话，如果用迎接的话呢，那即是 你去完 trip 回到家，哪一个最先就会迎接你呢？当然现在当然是你的狗啦，是不是？那如果是那只狗的话，那 sorry 啦，你那最有可能当然是你家人啦，梗系你嘅太太啦，你啲仔女啦，系嘛？去迎接你啦。即系呢个，所以我哋讲呢个所谓嘅愚昧嘅祭，就系第一就系系咪神需要你咁样做咧？如果唔系嘅时候，点解你咁样做咧 ？OK， 你咁样，你要做一样嘢，要去满足神嘅心意。献祭本身唔系一件坏事，但系你咪就献祭咯。点解要去？要扔埋就边一个第一个出嚟去迎接我嗰个人，点解要系嗰个要欢迎你、欢迎你凯旋归来嘅嗰个人，点解要去被献上呢？佢耶弗他，佢见到系佢自己嘅独生女出嚟迎接佢嘅时候，圣经喺第35节，耶弗他看见佢个女。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受苦，叫我 好难做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够挽回。是一个最应该值得庆祝、值得欢喜快乐的一个的时候。但是这个的 moment 成为了耶弗他的一生里面一个最悲哀的一段的时间。他的出身就已经够可怜了，已经是他被弟兄弟姊妹赶出门口，这个已经是一个的即是童年阴影来的。OK， 他已经是长大了，结了婚了，生了仔女了，生了个女了，有了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了，然后即是有人叫他出来做个领袖，他打仗，他又打完仗回来，就应该可以安安乐乐这样来到他过他的生活了。但是就是因为他自己去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这个本来是令到他的生命是应该是向上走的时候，突然间就跌落了一个的下坡里面。在即经文的记载，耶弗他怎样去处理他这个的许愿呢？在其他理番主学的难解经文就会讲到，到底呢这个他的女儿有没有被献上成为燔祭呢？有些人说有，有些人说没有。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亦都冇可能即係好仔細嘅去查考嗰啲嘅經文咧，同你講有又冇。但喺經文嘅敘述嘅裏邊咧，就係、是、喺第39節，佢話兩個月已經滿，他回到父親那裏，父親就照所許的願向他行了。嗱，聖經係咁講啊，就照佢自己所許嘅願向他行了。咁係咪真係有咧？嚇嗱，咁呢一個既然是难解经文，我在这里就不详细篇幅了。我们去看回这一位的士师，有一些士师就记载他跟他怎样来到去征战，他征战的过程是怎样。有一些士师在第四个士师个征战过程只是两节的经文，他就大大击杀搞定。但是记载他的事迹就是，是他的生命是怎样可以，怎样去影响到他去做一个的一家之主，怎样去令到他成为一个的领袖。我们或者在这里就问一个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有些什么是我们自己不可以掌控的。在一些我们不可以掌控的事情上面，我们怎样的来到去 live with it， 怎样去跟他去和好的去共存。在一些我们可以掌控的事情上面，我们又怎样的来到去 make 我们的 decision。 耶弗他他不可以掌控的就是他的出生，他不可以去搣开了他是一个私生子的这个的污点，他不可以掌控的就是他被兄弟姊妹的排挤赶离开家，他掌控不到的。但是当一个人大了之后，你童年不好的经历是你自己有责任去化解他，是你自己有责任去认识他，就好像昨天讲了一样，你要认识你自己是一个什么人。你在九型人格的里面你是属于哪一个，那一种的性格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处。这个就是你，我不想，我不想做一个的即是完美主义者的，你是嘛，你不想你就要做的。阿师母说牧师，我想你都是一的了，这样。OK， 我说除了一之外还有什么呢？我应该不止一个性格的嘛。他说你都懂少少嘢喎，咁样。我们的性格不会只是得回一个的性格的，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性格，一个的 combination 在这里。是的确是有一些事情是因为我小个的时候，或者我是做，或者我后生的时候，或者在我的第一段的婚姻，或者在我第一个的工作上面，我自己的一些的遭遇呢，是造成我今日点解，你说点解我今日我咁古叔，今日点解我咁唔开心，我讲唔到俾你听，因为我以前就係咁样囉。但係当我哋成为咗神佢自己嘅儿女，呢个係我哋嘅责任，嚟到去调教我哋自己嘅生命。我哋控制唔到嘅嘢就係控制唔到。但係我哋可以控制嘅嘢，我哋要求神俾我哋有智慧嘅去控制。你而家已经做咗以色列人嘅领袖，你咪就喺做一个领袖囉。你要好好做一个领袖，如果你想做一个合神心意嘅人，你好好去读下圣经啦。如果你想要献祭，你要了解一下上帝系预立一个乜嘢嘅祭礼。你唔好咁冲动，就係话我要做一啲嘢去俾神。OK， 唔係你想做啲嘢俾神，而係如果你要即係要对神好嘅话，神要你做一啲乜嘢俾佢呢？唔好攞住一啲嘅外表，以为呢啲就係宗教嘅义务呢，就证明我係一个嘅基督徒啦。唔好咁样。我哋可以去掌控，我哋可以选择点样去做一个嘅神佢自己嘅儿女。唔係因为我哋嘅童年就会令到我哋一定会失败。美国第十六任嘅总统係阿伯拉罕林肯，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其中一个非常之伟大的美国的总统。他经历了美国最重要的南北的战争，他解放了这个的奴隶的制度。林肯的出身是一个在穷困的家庭里面，他一爸是一个造鞋的。当他出来要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去到个参议院要去演讲，要去拉票。他临上台要演讲的时候，那些的参议院在当时的社会是很着重那个的门第的制度，你是鞋匠的仔，你做总统。他临上台要去演讲的时候，其中一个的参议员就去讽刺他，他说林肯，他说你不要忘记得你阿爸是整鞋的。林肯上台他就去演说，他说我好多谢那位的参议员去帮我去想起我阿爸，虽然他已经过身，我永远我会记住你的忠告，我是永远我要记住我阿爸，因为我阿爸是一个很出色的鞋匠，我永远没办法可以好像我阿爸一样可以做到一对这么好的鞋。其实那个参议员好像你家都有找过我爸帮你做鞋的，如果你的对鞋有什么问题呢，你拿回来给我，我会帮你 去搞定它。不过呢，我的手艺呢是永远都不及我爸那么好的，他是一个出色的鞋匠。如果是你在座的当中呢，你们有哪一个曾经是帮衬过我爸整鞋的，如果你的鞋有什么问题，你都即管拿来回来 给我，我会帮你去搞定它。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真的不及我爸的，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鞋匠。他讲到这个时候，他就很激动的流落眼泪，整个议院就在那里鼓掌。我们 有些东西是我们控制不到的，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控制到的。你想办法去控制一些，去改变一些，你自己可以改变的，以致到我们能够真的做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无论是不是领袖，我们都能够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我们同心祈祷。